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七章魔法部第三十集。 威斯莱先生， 他们走过一个窗户，明亮的阳光洒了进来。哈利问道， 我们不是还在地底下吗？ 是啊，没错， 维斯莱先生说， 这些是施了魔法的窗户，魔法维修保养处决定我们每天是什么天气。上次啊，我们这里刮了两个月的飓风，因为他们想涨工资。转过弯就是，哈利。 他们转过一个拐角，穿过两扇沉重的橡木大门，进入了一片凌乱嘈杂，被分成许多小隔间的开放区域，里面谈笑风生，热闹异常。传递消息的字条从小隔间里飞进飞出，像一枚枚微型火箭。最近的一个小隔间上，歪歪斜斜地挂着一个牌子，奥罗指挥部。他们走过时，哈利偷偷朝门里望了望。奥罗们在他们小隔间的墙上贴满了东西，从被通缉的巫师的头像到他们家人的照片，再到他们喜欢的魁地奇球队的海报，还有预言家日报上剪下来的文章，真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一个穿深红色长袍的男人，脑袋后面的马尾辫比比尔的还长，他把靴子高高的翘在桌子上，正在给他的羽毛笔口授一篇报告。再往前走一点，一位一只眼睛蒙着眼罩的女巫正隔着小隔间的挡板跟金斯莱沙克尔说话。 早上好，维斯莱。 看到他们走进来，金斯莱大大咧咧地说， 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话，你能给我一秒钟时间吗？ 行啊，如果真是一秒钟的话， 维斯莱先生说， 我现在很忙。 他们像是互相不怎么熟悉似的谈起话来。哈利张嘴刚想向金斯莱问好，维斯莱先生踩了一下他的脚。他们跟着金斯莱走过一排小隔间，走进了最尽头的一个小隔间。哈利微微吃了一惊，从四面八方朝他眨巴眼睛的正是小天狼星的脸。挡板上密密麻麻地贴着简报和旧照片，包括小天狼星在波特婚礼上当伴郎的那张。只有一块地方没被小天狼星遮住，那里贴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的一个个小红图钉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 给。 金斯莱生硬地对维斯莱先生说，把一卷羊皮纸塞进了他手里。 关于最近十二个月有人看见麻瓜交通工具在天上飞的事，我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我们接到情报，布莱克可能仍在使用他那辆旧摩托车。 金斯莱朝哈利使劲眨了一下眼睛，压低声音说， 把这份杂志给他，他大概会觉得很有趣的。 然后他又用正常的声音说， 拖的时间不要太长，维斯莱，那份闪光腿的报告交迟了，害得我们的调查耽搁了一个月。 你如果读过我的报告，就会知道那个词是闪光币， 维斯莱先生冷冷地说， 恐怕你关于摩托车的情报要等一等了，我们目前忙得要命。 他又压低声音说道， 你争取在七点钟前离开，茉莉在做肉丸子呢。 他朝哈利示意，领着他走出金斯莱的小隔间，穿过第二道橡木大门，走进另一条过道，然后向左一拐，来到另一条走廊上，再往右一拐，走进一条光线昏暗破旧不堪的走廊，最后来到走廊尽头，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左边有一扇门微微开了道缝，可以看出里面是一个扫帚间。右边的门上有个褪色的黄铜标牌，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维斯莱先生的办公室昏暗寒酸，似乎比扫帚间还要略小一些，两张桌子挤在里面，周围沿墙排着满的都快溢出来的文件柜，柜顶上还堆着一包包摇摇欲坠的文件，简直逼仄的连绕过桌子的空间都没有。从墙上仅有的一点点能够利用的空间，可以看出维斯莱先生情有独钟的东西，几张汽车广告，其中一张画着拆开的发动机， 两张信箱的插图画，看样子是他从麻瓜儿童图书上剪下来的，还有一张如何安装插座的示意图。维斯莱先生的收文栏里满满当当，位于最上面的是个旧的烤面包机，正在闷闷不乐地打嗝。此外还有两只空空的皮手套，正在摆弄着两个大拇指。收文栏旁边是一张维斯莱全家福照片。哈利注意到珀西似乎已从照片上走了出去。 哎，这里没有窗户。 维斯莱先生抱歉地说，一边脱下短夹克衫搭在椅子背上。 我们提出过要求，但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坐下吧，哈利。看样子珀金斯还没有来。 哈利勉强挤进珀金斯办公桌后的那把椅子。这时维斯莱先生飞快地翻查着金斯莱沙克尔刚才给他的那卷羊皮纸。 啊，哈哈哈， 他咧嘴笑着说，从羊皮纸中间抽出一本名为唱唱反调的杂志。 是的， 他草草地翻看着。 是的，他说的没错，我敢肯定小天狼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天哪，这又是怎么了？ 一张字条嗖地飞进了敞开的门，慢悠悠地落在那个不断打嗝的烤面包机上。维斯莱先生打开字条，大声念道： 据报告，在贝斯纳绿地发生了第三例公共厕所污水回涌事件，请火速前去调查。这可真是见鬼了。 厕所污水回涌？ 反麻瓜的恶作剧分子干的。 维斯莱先生皱着眉头说， 上星期就有过两次，一次是在温布尔顿，另一次是在象堡。麻瓜一冲厕所，脏东西不仅没消失，你自己想象一下吧。可怜的人们不停地叫那些管子人，我想他们是这么说的吧。你知道的，就是那些修理管子之类东西的人。 管子工？ 哦，对了，就是这个。但是当然了，他们也毫无办法。我只希望我们能抓住干这种勾当的人。 奥罗不会去抓他们吗？ 哦，不，这种区区小事不需要奥罗出动，普通的魔法法律执行巡逻队就能对付。啊，哈利，这位是珀金斯。 一个弯腰驼背，神情有些腼腆，一头松软的花白头发的老巫师微微喘着粗气走进了房间。 亚瑟， 他没有看哈利，只是着急地说道， 谢天谢地，我本来正发愁该怎么办才好呢，不知道要不要在这里等你们。我刚才打发一只猫头鹰给你家里送信，但你显然没有收到。十分钟前来了一条紧急消息。 厕所污水回涌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维斯莱先生说。 不，不是厕所，是波特那孩子。受审的是他们，把时间地点给改了，改成了8点钟在下面那间旧的第10审判室，在下面那间。可是他们告诉我说，哎呀，梅林的胡子啊。 维斯莱先生看了看表，惊呼一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快点，哈利，我们应该5分钟前就到那里的。 珀金斯把身体贴在文件柜上让出道来，维斯莱先生飞跑出办公室，哈利紧跟在后面。 他们为什么要改时间呢？ 哈利气喘吁吁地问。他们一溜烟地跑过奥罗的那些小隔间，人们纷纷探出头来，惊讶地望着他们飞奔而过。哈利觉得他似乎把五脏六腑都留在珀金斯的办公桌后面了。 真不明白，幸亏我们这么早就来了，如果你错过了，可就大祸临头了。 维斯莱先生在升降梯旁刹住脚步，不耐烦地敲打着向下的按钮。 快点！ 升降梯咔啦咔啦地出现了， 他们闪身进了升降梯。每次升降梯一停，维斯莱先生都要气愤地咒骂几句，并用拳头使劲击打着九层的按钮。 那些审判室已经好多年没有使用了， 维斯莱先生气呼呼地说。 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那里，除非……不，不会。 这个时候，一个胖胖的女巫端着一只冒烟的高脚酒杯走进了升降梯，维斯莱先生便止住了嘴。 正厅， 那个冷冷的女生说道。金色的栅栏门划开了，哈利远远地看见喷泉中的那几尊黄金雕像。胖胖的女巫走了出去，一个满面菜色的巫师愁眉苦脸地走了进来。 早上好，亚瑟。 升降梯开始下降时，他用忧郁低沉的声音说， 最近不怎么看见你下来。 我有急事不得， 维斯莱先生说，一边心急火燎地点着脚尖，并不时用焦急的目光望望哈利。 啊，是吗？ 伯德眼睛一眨不眨地打量着哈利说道。 啊，当然是这样。 哈利几乎没有心情理睬伯德，但对方目不转睛的凝视仍使他感到很不舒服。 神秘事务司， 那个冷冷的女生说完就陷入了沉默。 快点，哈利。 升降梯的门哗啦啦地打开了，维斯莱先生催促道。他们飞快地跑过一道走廊，这道走廊与上面的那些走廊完全不同，墙上空荡荡的，没有门也没有窗户，只是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简简单单的黑门。哈利以为他们会走这扇门，不料维斯莱先生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左边。这里有个豁口，通向一道阶梯。 下来，下来！ 维斯莱先生气喘吁吁地说，一步跨下两个台阶。 连升降梯都下不到这么深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弄到这里来？我这…… 他们下到阶梯底下，又顺着一道走廊往前跑。这里跟霍格沃茨的那些通向斯内普地下教室的走廊简直一模一样。粗糙的石头墙壁，托架上插着一只只火把。他们在这里经过的门都是沉重的木门，上面嵌着铁门栓和钥匙孔。 第十，审判室，我想我们差不多到了。没错。 在一扇阴森森的挂着一把大铁锁的黑门前，维斯莱先生跌跌撞撞地停下脚步，精疲力竭地靠在墙上，揪着胸前的衣服直喘粗气。 走吧， 他喘着气说，用大拇指点着那扇门。 进去吧。 你不和我一起？ 不行，我不能进去。祝你好运。 哈利狂跳的心脏扑通扑通地撞击着他的喉结，他费力地咽了口唾沫，拧了一下门上沉重的铁把手，走进了审判室。